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62集，虫儿飞。文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躺在她床上，她没什么困意，侧躺在床上，一直盯着蒋婉在看。直到蒋婉醒过来，他还在看。蒋婉擦了擦口水。 你没睡？ 温静摇头。 抱歉，因为我是不是…… 蒋婉有些不好意思地坐起身，温静点头。 文健，你还真是坦诚啊。 蒋婉换上自己的衣服，两人一起被家长阿姨再次送回学校。下午太阳太大，他们都在室内活动，孩子们一旦凑到一起就容易起争执，不是他抢他的玩具就是他抢他的玩具，但是没人敢抢文静的玩具，因为蒋婉像只老母鸡一样守在文静边上，看着他玩，不让其他小朋友靠近。 文静。 蒋婉凑近他，小声说： 晚上我跟你回家好不好？ 文静手里的积木掉了，他愣住。 为什么？ 我喜欢你啊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，你带我回家嘛，好不好？ 良久，文静才点头。 好。 放学之前，文静把口袋里的饼干拿出来，递给蒋婉。 给你吃。 蒋婉失笑，她从口袋里拿出一份一模一样的饼干递过去。 我也给你留了。 两人对视，蒋婉笑着拿起文静手里的饼干。文静也伸手拿起蒋婉掌心里的饼干，他抿着舌尖上的饼干碎屑，不知为何总觉得这份饼干比以前吃过的饼干都要好吃。下午放学是李彩开车过来接的，看见文静边上站着的蒋婉，他有些诧异，笑着说： 你就是蒋婉吧？我听阿姨说了，你跟文静是好朋友。 蒋婉点点头。 阿姨，晚上我去你们家住可以吗？ 文静大概担心母亲不同意，主动牵住蒋婉的手。李彩看见这一幕，眼神愈发温柔。 好，我跟你爸妈沟通，你要是喜欢以后都住我们家好不好？ 好，我愿意的。 蒋婉不知道李彩怎么跟自己的父母沟通，大概只剩下一种办法，用钱打发，希望这个时候的他不会太贵。没过多久，李彩就回来了，他笑着说： 你爸妈同意了，走吧。 蒋婉小声问他： 你给了多少钱啊？ 李彩大概没想到蒋婉会懂这些，摸了摸他的脑袋。 多少都值。 蒋婉没再问，走到前面牵着文静的手一起坐在车上。李彩只是回来拿一份文件，家里有家政阿姨在，晚饭也已经做好了，李彩连饭都没吃，跟蒋婉文静打了一声招呼后就走了。文静一直送她到门口，看着她出去才转身回来。蒋婉跟在他身边牵着他的手说： 没关系，我以后会一直陪着你。 文静看着他低着头什么话都没说。两个人吃完饭，蒋婉洗完手回来就跟文静下棋，不管文静做什么他都跟着，包括文静去洗澡。 怕什么？你这么小我还能看到什么？ 一起。 文静面色古怪地看着他。 你出去，男生洗澡，女生不能看。 你好可爱哦。 文静直接把门关上，蒋婉捂住嘴笑起来。 阿健，开门。 他想起以前文静在门口喊他开门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，直到家政阿姨走过来，看着他问： 你在干什么？ 蒋婉挠挠头，尴尬地说： 没有，我怕文静害怕。 哎，没事儿，他一个人可以的。 哦。 蒋婉拍了拍发烫的脸，好丢脸呀。文静洗完澡，穿着睡衣走进房间，家政阿姨进去换水，又问蒋婉要不要帮忙，蒋婉摇摇头。洗手间里有淋浴和沐浴，看样子文静用的是浴缸。浴缸非常小，是儿童款，脚下是防滑垫和毯子，不会摔倒。浴巾分好几种，大人和小孩的，好几种颜色，大概是用于区分。蒋婉洗完澡，换上衣服，擦干头发出来，就直奔文静的房间。文静正躺在床上看动物百科图书，蒋婉从另一侧爬上去，和文静靠在一起，问他： 你在看什么？ 动物。 文静把书往他的方向移了移，蒋婉看到鲸鱼，图案底下还有字，但是文静听家政阿姨读过一遍，能原封不动地复述出来。 虽然鲸鱼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，但是它们却很温顺，对于人类，它们既不会伤害，也不会把人类当作食物。 家政阿姨轻手轻脚地出去了，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。蒋婉闭着眼，听见文静下床的声音，等她开门出去，她才从床上下来，跟了上去。文静走到客厅，四周一片漆黑，她打开灯，走进厨房，把厨房里的饮料拿了出来。饮料被打开的一瞬间，他看见蒋婉走了过来。蒋婉笑着问他： 我可以喝一点吗？ 他们坐在茶几上，小口地喝着饮料。 不好喝，不够新鲜，下次我榨新鲜的果汁给你喝。 蒋婉说着放下杯子，带着文静一起去刷牙漱口。蒋婉用毛巾擦完脸后，自然地给文静擦脸。文静从镜子里看着她，问她：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我妈妈没有付钱给你。 因为我喜欢你啊。 蒋婉捏了捏她的脸。 我要你也对我好。 就这样。 就这样。 蒋婉牵着他回到房间，两个人一起手牵手躺在床上，蒋婉侧躺着看着他。 你先睡。 文静摇了摇头： 我睡不着。 那我给你唱歌。 蒋婉清了清喉咙，唱了首《虫儿飞》。 黑黑的天空低吹，亮亮的繁星相随，虫儿飞，虫儿飞。 文静缓缓地闭上眼，直到蒋婉以为他睡着的时候，才听他呓语似的说了句： 好难听。 蒋婉陷入沉沉的睡梦中，唇角带着满足的笑意。 蒋婉，婉婉，老婆。 文静喊了蒋婉好几声，见她还不醒，嘴里还哼哼唧唧的唱歌，忍不住说了句： 好难听啊。 文永安从房间里跑出来，见蒋婉还在床上，问： 妈妈怎么还不醒？ 做梦了。文静给蒋婉盖好被子，文永安好奇地问， 他梦见什么啦？ 不知道，应该是个美梦。 为什么？ 文静摸了摸蒋婉的脸， 他一直在笑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